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里有多痛，都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、哎、 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 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 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 当然有分别了，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 你说的， 我不敢讲。 笨小孩， 我吼吼，哎呦， 急死了，再来啦！ 我吼吼，他们说城市里难过。 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该我了吧啊！ 哦，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 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 好音乐959，我。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别慌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，让免息不退场，祝您从容购奥迪，电话83790100。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？4月15日10点，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，到店有好礼，购车有惊喜，分期付款，二手置换任您选，电话03123669210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止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 迁就。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久远。我拉着线，不是你给的温度，不在这一方的寂寞，像我给不求承诺，怎么会怎么会你惊艳了我。我只能用一辈子对白，你的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不问的依赖，我很快就 是个女人，你来。 界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，你的生命它不长，不能用它来悲伤，那些坏天气终于都会过去，人人都是这样的匆忙长大，从来没有人回答，就让他们都去吧，随着风远远去吧，让该来的来，我们在这里等待，我们就这么唱唱唱唱，些东西大妈都不能给你，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，你就让他们都去吧，随着风远远去吧，让该来的来，我们在这里等待，唱唱唱唱唱，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你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有阴霾，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请你等待，你都会好的，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 如果了后方知当初不知。 愁是这真心，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失眠，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。13488662345。 奔驰车主注意喽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。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。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百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-070-8889，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1958年4月16号至22号。在加纳首都阿格拉举行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，发表独立宣言，反对殖民主义，维护主权独立。每年4月15号为非洲自由日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败涂地。 上加意。 我想说我跟你， 如果没有你，这只是一次 不完整的 缺憾的婚礼。 我鼓励自己擦香水，我只靠自己。 我鼓励自己解铃带，我只靠自己。 好好一段感情， 那从哪里开始？习惯无聊的互相挑剔， 有心却无力，恋爱轻功没有讲义。 有心却无力，恋爱交易跌到谷底。 这是一场瘟疫， 总是一再努力，努力也会一败涂地。 无奈不再相思， 却在日夜爱你不止。 我是真的爱你。 怀抱着一个梦想，我以为是最伟大的希望，但有人用我熟悉的文字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他说孩子不要天真的太不像话，现实的世界它就是这样，请不要试图去改变它，我想还是改变自己吧。来来来，熟悉的文字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他说因为爱你所以要离开你，这样我才能永远想你，虽然痛苦在心里，但我仍愿意看着别人一辈子陪伴你。但人们用我熟悉的文字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他们说这里没有所谓的地狱天堂，每个人好坏都没什么两样，也没有所谓的喜悦悲伤，因为脸上的表情都很像。他们说努力也罢，懒惰也罢，机会和运气才是成功的妈妈。相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反正每个人都要长大。我曾经怎么想，我常常怎么想，是否我语言能力太差，为何到处是我熟悉的文字，到处有我听不懂的话。

出息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。 靠在胸前，做你的避风港，在冬夜的山上有种依偎的向往，看着万家灯火热了眼这快乐的泪光，风走得温柔，留下甜甜淡淡的香。往事好像一朵一朵浪，它在爱情的地方，回首来时路好漫长， 海啸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